奥运上桥本圣子同埋嚟自公民党嘅国土交通上赤羽一家，预计都会留任。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中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32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97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3点，升1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2.25元跌1.3，恒大汽车25.5元跌2.75元。腾讯控股530.5元升1元，阿里巴巴269元升8毫，比亚迪股份95.8升9.4，中国平安82.8升1.15元，美团点评244元跌6毫，中芯国际19.56升4毫，盈富基金25.48升8仙，友邦保险81.4升9毫。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5，英镑9.966，瑞士法郎8.551，澳元5.676，加元5.894，新西兰元5.209，欧元9.2158。每百日元对港元7.3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4点，跌104点。港金现价报1818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4.34美元，卖出196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想先提下大家啦。咁啊，部分地区落雨啊，新界北区咧就有水浸报告，咁所以揸车嘅你咧就要特别小心啦。同大家报告啲特别嘅消息先啦。九龙啊，蓝田嘅连德道咧有塌树事故啊，连德道去启田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回旋处嗰度嘅行车线咧受到阻碍，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要启田道去。应该连德道吓，连德道去启田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回旋处嗰度咧，因为有塌树嘅事故啊，咁啊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经过时间请特别小心。而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喺南昌街对开嘅快线咧就有坏车阻路，有啲挤塞噶，龙尾近樱桃街嘅。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南昌街对开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樱桃街。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温思劳街。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至到这个油街段比较多车的。而中环呢，皇后大道中西行线近德纪立街至花园道嗰段呢亦都系多车。咁至于新界方面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至到唐人新村交汇处嗰段呢就比较多车㗎。啱啱收到消息，咁昂平360缆车呢就回复正常服务嘅。咁继续讲埋新界下。大埔公路现时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来往方向交通都系繁忙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暴力袭击不是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求，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

好多人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即系有一种怀念以前认识嘅朋友啦，或者你生命中离开咗嘅人。但系其实林彦文希望做到嗰样嘢就系，不如留意一下你眼前嗰一个，或者好耐冇见嘅时候，你问一问自己，系点解咁耐都冇见到对方嘅咧？系啲乜嘢将你哋两个分开咧？有啲咩嘅隔膜系咁紧要嘅咧？如果可以放低呢一种嘅隔膜，不妨再一次约佢出嚟，好好咁样拥抱佢一下。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每样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知。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谋恨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 好有太空感觉呢首嘅情歌，我系文今日苏老子一齐打造林欣彤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次元壁》。虽然相隔两个宇宙，跟住呢一首歌咧就系讲佢点样去穿越呢个嘅太空，接通你嗰个嘅宇宙，祝你喺乱流下平安。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流下平安，真爱。 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弄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仍需怪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伤害穿了再补，这乱世你必可受离谱，绝望里乐观亦是过程中，都怪世道，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若被推倒可再装，巨震的手不肯安装，贴着胶纸到尽望，尽是补丁到发光，结局再破烂同分光，银河上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心慌。 嚟自 DJ 嘅呢首之前嘅派台作品，同样都系黄伟文嘅填词。生活亦遇咗好多唔同嘅乱流，可能都令到你身心好破损，可能你都需要呢一首歌。你知 Dear Jane。執一名稱叫做銀河修理員。有人是一種重逢那種難得，不是只是因為相遇上這麼簡單的。而是這一次的重逢令到你得到一個重生的機會。跟著找來這一隊樂隊，他們的名字叫做 Lainey。 Impossible to find. You found me when I was broken. Put me back together, gave me life. Like a flower in the concrete. So beautiful and rare. You gave me hope when I was empty. Walk me through the fire.

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病例，是7月5号以来首次单日没有新增本地个案。至今累计确诊个案4975宗。卫生防护中心话，新增患者是两男两女，年龄介乎32至43岁，他们分别由日本、菲律宾、卢旺达和印度抵港。新增个案是截至昨日的数字，不包括今日凌晨之后如果有经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发现呈现阳性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今日下午不会举行记者会。消委会测试51款预先包装的含甜味剂产的饮品，发现不少样本虽然已经加入不含卡路里的甜味剂，但仍然含大量的糖分，大约40%，即是20个样本每罐或者每樽的总糖含量是25克或者以上，达到世卫建议每日游离糖摄入量上限的一半或者以上。其中一款的汽水饮用一罐已经超出上限30%。消委会说，长期过量摄入糖分或者甜味剂都会有健康风险，提醒消费者应该避免或者减少饮用含糖或者甜味剂的饮品。消委会又说，有研究指出过量摄取甜味剂可以降低味蕾的敏感度，令人更加嗜甜，因而是不知不觉因为摄入更多糖而摄入更多的热量，长远可以致肥，有机会增加患上冠心病、中风甚至死亡的风险。为期两年的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下个月届满，多个传媒引述梵蒂冈消息表示，教宗方济各已经同意延长协议两年。国务卿帕罗林认为北京会想延长协议，他亦都是这样希望。这一项临时协议在2018年10月22号生效，容许教宗就主教人选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消息人士透露，若果北京方面亦都同意延长协议，将会按相同的方式继续，一般相信中方不会有异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在下午3:05的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又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7点，升106点，总成交金额1,01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3点，升1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2.35跌1.2，恒大汽车25.5跌2.8，阿里巴巴268.6升4毫，腾讯控股531元升1.5，比亚迪股份96.1升9.7，中国平安82.9升1.25，美团点评243.8跌8毫，中芯国际19.52升3.6，盈富基金25.5升1毫，友邦保险81.6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4点，跌104点。港金现价报18,18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4.11美元，卖出1,9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跟住南昌街快线嘅坏车啦，仲未拖走噶，咁所以一带咧系比较挤塞一啲。龙尾去到雁架街，重复一次啦，就系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南昌街嗰度啦，快线有一架坏车，咁所以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雁架街。另外喺蓝田嘅连德道过咗兴田村回旋处啦，因为冧树嘅缘故，而家系不能够通去启田村噶，就系蓝田连德道暂时系不能够通去启田村，因为咧喺过咗兴田村嘅回旋处嗰度咧系有冧树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噶，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中区交通比较繁忙噶，包括咗云咸街同埋纪莲拿利。咁而家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嗰段啦，龙尾塞到去花园道口。另外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嗰段咧，车多繁忙，龙尾近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都系慢车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怡安阁。最后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持续，个个化身小厨神，即饮即食嘅你，对法国高级料理认识有几多？你又知唔知今日好多法国高级餐厅嘅厨房设计、厨师分工？以至食谱等等，都是由法国厨坛教父埃科菲一手开创。到底他是怎一步步改革法国料理的呢？历史二三事之法国高级料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预防病毒性肠胃炎要认真，去完洗手间、处理食物和进食前，都一定要认真洗手。食物记得要彻底煮熟，清理呕吐物或排泄物要戴口罩和手套，用1:49稀释漂白水消毒地方。如果发烧、呕吐或者腹泻，就要休息和睇医生。预防病毒性肠胃炎一定要认真，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今日咧电话旁边咧有两位嘅朋友嘅，咁啊有黄浩林啦 ，Hi 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你好，好耐冇听过你嘅作品啊，估唔到近排又有你嘅新歌同埋好唔同嘅 feel 啊，咁样，咁而今次咧同你合作嘅咧有一位我都几喜爱嘅电子音乐人啦，叫 Mael，Hi 你好啊 ，Hello 你好 ，Hi 我系 Mael， 系啦，喂，我想嗱，因为上一次咧就同阿 Mael 倾偈嘅时候咧，就系嗰阵时咧系花开正味时呢一首嘅作品啦，咁样， 冇错。做对爱人做好鸳鸯一对，缱绻看风霜，尚算讨得一个吻来做对爱人。蝶影眼星碧水烟雨作响琴，换个眼神，蝶恋花瓣轻弄，十年我已堪。一 热吻一夜亦无痕来换个眼神，欲手悠悠一双感觉我体温。花开正未时，一生一美丽，恰好有动人邂逅，别浪费，不需要怀疑，青春会流逝。 因为其实你就是 Graytone 的其中一位的成员来的。 Graytone 其实大家可能都觉得是一个 hip-hop 的 label 啦。咁其实 Graytone 其实冇 limit 话系做 hip-hop 或者乜嘢 genre 嘅。咁我喺入面呢就系负责做一个 producer。 producer。 制作人啦咁样。我自己一个 artist 嘅作品就系电子音乐作品咁样咯。 哦 ，OK， 咁我想问今次咧，嗱，你同阿黄浩林咧，因为以前听黄浩林都阿弹钢琴啦，抒情啲嘅感觉会比较多啲嘅。我想问，点解会撮合到你两个今次呢首嘅新歌叫做 Ripples 嘅咧？ 其实我哋创作嘅方法咧，都几同其他人一样，其他人会作曲作词先嘛，可能，但系我就做咗音乐底先嘅。咁所以成个 project 一开始咧。是由我开始做了音乐底先，跟住就去找我听完之后觉得好像很啱 Lillian， 因为本身跟他的friend 来的。咁我就好像很啱 Lillian 唱的。咁就找了 Lillian 唱啦。而我嗰阵时是因为嗰阵时我亦都知道啱啱 Lillian 是准备离开主要乐坛啦。咁所以佢会我都知道佢想唱一啲同之前嘅自己有少少唔同嘅嘢，咁我覺得呢首歌啱啱好就係可以俾佢發揮呢一樣嘢嘅歌。 哦 ，OK， 咁我想問下 Lillian 咧，你係其實譬如因為以前可能有 label 嘅時候咧，咁可能係有啲嘢你可能想試，但未必有機會試噶嘛。嗰陣時會唔會你有啲咩心目中嘅音樂類型係好想試下突破個框框噶？ 哦，係啊，因為其實我自己平時聽嘅歌咧好多唔同類型嘅，尤其是可能今次即係。Ripple 呢一首咧，都係我平時中意嘅曲風，電子啊，其實同埋你會聽佢聽起上嚟想跳舞咁樣嘅。咁我以前喺公司可能始終有一個即死咗一個路線會容易啲，即係俾大家認識我啦。咁所以同埋本身我自己亦都係鋼琴係比較擅長啦，咁所以就會係走呢一條路咯。咁所以其實而家大咗自由度去做唔同嘅音樂咧，係真係開心好玩咗。 咁所以嗰陣時你一聽到阿 Mel 話佢其實有一首歌，喂好啱你唱喎，咁你嗰陣時聽嘅時候，你個 feedback 又係點嘅咧？ 哦，嗰陣時因為我平時咁樣嘅創作方法咧，我知道我唔可以聽太多次，以免咧我唔即係冇咗個新鮮感去即興唱。咁所以咧，但我知道買啊咧，佢有呢個歌咧，我就好開心嘅，跟住我就好珍而重之咧慳住咁聽， 好緊張啊！我都聽嗰時勁緊張，跟住好想佢中意咁樣。 O K， 但點解你會咁緊張咧？咪 L 你又？ 因為其實我點講咧？我每一首歌我寫完之後，我都會揾唔同嘅 vocalist 去合作噶嘛。 係。 咁而我腦海中我真係覺得呢首歌係。喺呢啲人噶啦，咁如果佢唔中意，咁我就未谂到第二个嘅，咁我就可能要浪费心机摆咗喺度咁样首歌，咁但好彩佢中意，咁就可以继续 work 落去。 O K， 咁而家呢啲人就因为好中意，所以就你唔好俾我听咁多啦，咁样。 跟住系啊，佢 send 咗嚟，跟住之后哦好啊，我听一两次咁样啦，跟住大概已经知道哦，我有少少 idea， 但系我就唔详细谂太多住，因为我哋之后系约咗一日系即系一齐写嘅咁样咯。 哦， 咁啊嗰一日我哋先去尝试再 work on 成首歌咯。 我想讲一讲我哋写个过程好得意嘅，因为我都提过就系我哋。最开头嘅 demo 系反而系个编曲嚟噶嘛，咁其实咧，我哋约出嚟录嗰阵时咧，我哋去到录音室，到 Lillian 入录音室嗰瞬间咧，我哋都系未作曲嘅。 我系得一句，我 系 好似得开头嗰一句 啊，一两句咁样系啦。跟住其实我哋嘅玩法就系入到去， 系 play住音乐底，然后俾 Lillian 自己 edit。就錄咗可能四五期，跟住先出翻嚟，就用嗰啲 edit 去剪翻一個旋律出嚟咯。 喂，幾得意喎！ 係 係因為平時如果是我作一首歌，我寫埋個旋律俾個 vocalist 唱嘅話，其實個旋律未必係最適合個 vocalist 本身把聲，咁所以呢個方法反而就可以共同創作之餘，有 make sure 到個旋律係適合個 vocalist 噶啦。幾得意我覺得呢個。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Listen to my heart beat softly singing you to sleep.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Leave it behind a city right now. It's just you and me. Dive into my arms. Slowly let us drown. I'll catch you when you're singing down.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Come and water me with your tears. Our lives like rainbows in the sea. Lillian 咧，嗱，你係一個 vocalist 啦，咁同埋今次一齊創作呢件事啦，你覺得同你可能以前合作開嘅監製，唔係 L 呢位監製，即係佢哋口中嘅 producer 同我哋以前講開嘅監製，會唔會有啲唔同咧？你覺得係？ 好抬舉。 咩話？聽唔到。 唔係，都覺得你好抬舉佢啊，叫佢做監製。 因為我哋其實做歌嘅時候都係大家都係 friend 咁樣樣咧，其實呢個分工唔係好明顯嘅，我覺得。 咁我本身認識 Myel 咧，我覺得佢嘅曲風係好特別嘅，即係對於我嚟講，佢係除咗係電子之外，佢係好整齊嘅，俾我嘅感覺係好工整，但係即係嗰啲拍子好齊啦，但係佢係好多唔同嘅效果係佢先至諗到嘅嘢，好特別嘅。咁所以即係佢揾我合作嘅時候，我就覺得哇，我可以試下自己同佢嘅合作出嚟嘅效果會點樣咯。咁同埋真係平時自己以前同監製合作都係我自己寫開歌啊，即係寫曬所有嘢曲詞，然後交俾監製去即係再討論下係咪真係咁樣就係最好咧咁樣樣去完成，跟住錄音又係可能based on vocal 即係淨係 comment 喺我嘅 vocal 咯。咁但係。而家今次同埋 L 嘅合作就係所有每一個步驟，即曲詞唱， 我哋每個步驟都會好好咁樣去傾啊合作咁樣咯。 O K， 好緊密。 同埋我想講下咧，因為其實嗰、那個頭先我哋講咗係個創作嘅過程啦。咁去到填嗰個歌詞嘅時候，因為而家個 concept 係幾，我會形容係有種浪漫嘅感覺喺中間嘅，係唔係咧？你兩個覺得？ 嗯，浪漫係由呢樣負責嘅。 系浪漫就好啦，因为我心系谂住系凄美嘅， 系， 因为系啦，咁其实嗰时写嘅时候系我经历紧一啲情伤， 嗯， 跟住之后系啦，咁然后咧，马友俾呢个歌佢系有个水做主题嘅，咁、 yeah. 我就觉得啊，咁不如水就系眼泪嗰啲啦， 嗯， 咁亦都嗰时嘅情伤系会令到。我最深嘅感受嘅想法就係、是其實我覺得對方嗰陣時嗰個人啦，佢俾我感覺係好似攬好多嘢上身，即係好似好多重擔，而因為佢唔想傷害我，咁即係嗰陣時我覺得咁樣啦，然後就即係中斷嗰段關係咁樣咯。咁我自己嘅想法就係、是、啊，其實男仔唔一定要咩都攬上身嘅喎，即係我都我係女仔，但係我都可以好堅強咁樣去承擔呢段關係嘅一啲責任咁樣。咁、所以我就圍繞住嗰、那個呢、這個想法啦，跟住配合翻個水去寫翻成首歌嘅歌詞咯，就係同個男仔講，其實你唔需要即係咁樣樣去咁，即係可以喺我面前軟弱咯。 你會唔會 send 俾個男仔？ 唔知 喎、啊。OK， 你咁冷静嘅讲情商可以讲到点解？ 因为过咗咯。 OK， 好啦。 喂，咁所以而家你再听翻嘅时候，会唔会可能喺做呢首歌嘅时候，都其实有种系治疗或者系释放嘅感觉喺中间 咧？会嘅，同埋咧最得意系，因为真系头先啱啱讲过咗啦，那个情绪，其实可能我写嗰阵时咧，仲有呢啲情绪嘅时候咧，我系有。唔想寫嘅，其中有一句係係 chorus， 係即係話 slowly let us drown， 即係我慢慢我哋沉溺咁樣樣。嗰陣時我同Maya係爭論過，我唔想要 drown 呢、這個，我唔想要沉溺嘅。 OK， 即係我唔想浸親佢嘅，因為我嗰陣時覺得我好似喺段關係俾好多壓力佢咁樣，咁所以我嗰陣時就唔想寫呢句。但係咧最後我哋過咗啦，然後我哋而家即係我再聽翻、我唔覺得嗰句係真係好窒息咯。所以我覺得聽，即係而家咁樣樣有首歌聽翻咧，你就會感受到自己嗰個蜕變啊！即係喺個感情上面已經過咗啦，我已經 overcome 咗件事。 哦，咁嗰陣時最後係點解你會咁好啦？聽阿麥 L 嘅意見啦，咁樣。 因為我硬嘅，唔係嘅，因為都係我有佢咁啊。其實 drown 呢個字唔一定係好窒息嗰一種，即係佢係佢唔係真係同你講我哋。跳落海 drown 嗰种，系一种浪漫沉溺，系一个可能叫做少少唔开心，但系你又不能自拔嗰种感觉嘅情绪入面呢种 drown， 咁所以可能呢样嘢说服咗佢，哦系咯，咁样 哦 ，OK， 而家出到嚟个效果好好啊，因为我觉得好中意成个气氛咯，嗰件事。 多谢，多谢。 喂，但我想知咁嗱，而家又第一次你哋系 officially 真系系将呢首歌 release 嘅一个合作啦，咁、那个火花既然又几好，咁会唔会谂住嚟紧又再多少少呢啲嘅 jamming session 又好啊，创作嘅空间又好咧？ 绝对会啊，因为我都真系几中意呢首作品，我觉得效果好好，都可以 explore 多啲。因为其实我私底下听过 Lillian 唱好多唔同嘅英文嚟嘅，可能大家听佢唱广东话多啲。咁其实我觉得佢喺唱英文嘅时候咧，仲有好多种唔同嘅声线。呢首歌系 present 唔晒嘅，系啦。咁所以，因为我听过一啲 demo， 系例如佢唱 reggae 啊之类嘅嘢，嗰、 okay. 个声系第二种声嚟嘅，又所以我都好想试下 explore 下更加多咯。 OK， 咁啊，呢人应该都好兴奋啦，而家。 系啊，因为我都系听马友帮人编过好多唔同嘅歌，咁啊之前马友帮 Fable 编过一首又唔 寂寞图啊， 寂寞图啦， 我之后会出啊， 哦好啊，跟住我就哇咁样可以，即系本身首歌已经佢有佢自己风格噶嘛 ，Jimmy 编嘅时候，跟住再落喺马友手上系又系另外一样嘢，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啦，咁所以如果佢可以，因为我自己都有好多 demo 噶嘛，咁都等人编嘅， 系哦， 应该赞我等人编嘅啱啱，原来系有目的嘅， 系 ，OK。 咁就睇下你哋两个啦，因为我系好中意呢首歌嘅，咁啊个画面啊，成个气氛真系好正啦。咁啊睇下你哋两个嚟紧嗱，各自可能会有其他自己 solo 嘅一啲嘅音乐 project 会做啦，同埋都期待你哋两个一齐合作嘅一啲嘅新嘅火花擦到出嚟，咁样样啦。 好， 系啊，喂，咁啊，今日要多谢晒 Mael M A E L， 你哋去 I G 啊嗰啲 follow 佢啦，同埋 Lillian 黄浩林都可以 follow 佢啦。咁佢哋有呢首新嘅合作嘅作品，咁啊作品名称叫做 Ripples。今日多谢你两位姐姐。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Bye. Mong lai han kien qing liao zai fei mo. Xu yan bian zuo feng ring. Yao yao de zhong zan zhe ai duo you mei.大雨中阳光继续放晴，是叫我这心灵由着万物天天抱紧希冀，珍惜这次不可只说，却不是如果我埋藏泥土深处里，谁会不迷途，谁不敢误路，如果我长存如青鸟盘旋，尘世的林园寒风中送暖，如果我谁都尚有我这心灵，明白日月不可靠的本性，伴我更要赶快地说一声，爱了你太多次，却未尽力讲清楚，都不知珍惜这事可以做对。深处里，谁会不迷途？谁不敢误路？如果我长存如青鸟盘旋，尘世的冷暖，寒风中送暖。如果我，谁？心深处，我盼以怀抱引领我沿路，无用论死者可不可？我爱就说吧，对吗？ 嘅平均尺价系8919蚊，沙田彩和苑平均尺价7191蚊，售价介乎241万至到465万。 马鞍山锦安苑平均尺价7414元，售价介乎189万至到387万。文件提到，出售新居屋项目合共有7047个单位，同埋18个因为买卖协议撤销而收回嘅单位。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中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在下午3:05的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减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0点，升100点，总成交金额110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3点，升1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2.35元，跌1.2；腾讯控股530.5元，升1元；阿里巴巴268元，跌2毫；恒大汽车25.3元，跌3元；中国平安82.85元，升1.2；比亚迪股份97元，升10.6；美团点评243.4元，跌1.2；中芯国际19.5元，六升4毫；友邦保险81.75元，升1.25元；盈富基金25.52元，升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979，瑞士法郎8.548，澳元5.668，加元5.889，新西兰元5.207，欧元9.2065。每百日元兑港元7.3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5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4点，跌104点。港金现价报1812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1.8美元，卖出196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特别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新界咧西贡嘅大网仔路咧，因为水浸啊，近住祖和坑嗰段嘅大网仔路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嘅。经过时间咧，请留意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而嗰度附近嘅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交界咧，而家都系交通比较挤塞嘅。大网仔路近住祖和坑段，因为受到水浸影响啊，咁啊暂时系不能够通车。而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交界嘅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噶。较早前九龙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南昌街快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系走咗噶啦，不过都多车啊，龙尾差唔多去到亚皆老街。仲有咧就系蓝田嘅连德道去启田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回旋处嗰度咧，因为之前有塌树事故啦，咁啊仲系受到部分行车线仲系受到影响嘅，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咧需要改道行驶啦。隧道方面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系收费广场多车啦，龙尾到理工大学湾位后少少。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中区嘅干诺道中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砵甸乍街至大会堂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转去九龙湾支路，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嗰段咧就比较多车。而鲤鱼门道去观塘道方向，近茶果岭道都系多车啊。咁啊，龙尾啊排翻上去呢个将军澳道近住兴田村嘅。咁啊，部分地区仲系落雨啦，大家小心驾驶吓。最后，卫生署提醒你。大腸癌咧係可以透過篩查去預防，政府而家係資助50至75歲嘅香港居民咧喺私家診所嗰度接受篩查服務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又嚟到四点后嘅苏俊音乐啦，你好，严琪。 Hello Eric 啊，今日讲一个我觉得2020年都几惨嘅男歌手啊。 嗯， 系咪好多人就真觉得？因为好似今年好多计划都停住， 啊、 令到大家都 全部男歌手争住举手，咁系啊，我啊，我 show 咧 postpone 啊，系啊，我个碟 postpone 啊 ，cancel 啊，甚至乎有啲。所以嗱，讲出嚟先啦，睇下大家觉唔觉得都惨惨地啦。咁样，佢叫做潘玮柏。 嗯，美国点惨法咧？ 因为今年结婚啊嘛，会求婚成功啊嘛，咁同一时间即系基本上前后脚咧就会有佢2020年呢一张最新嘅国语专辑叫做 Mr. L and Beats，OK 咁样啦。 系 咁其实冇人留意到呢啲事啦，全部都 点解咧？ 大家都净系留意到佢老婆参加咩天王嫂训练班 哦，系喎，好似见过单咁嘅娱乐新闻。 系啊，同埋你谂下，即系佢为咗令到大家唔好太成日去追佢问呢件事咧，所有可能好多嘅宣传啊。甚至乎一啲嘅公開嘅活動啊，都變得好少啊嘛，因為呢單新聞出咗嚟之後，佢好長一段時間都冇做過啲咩宣傳或者接受訪問，不過歌一路都有嘅，咁大家都一路聽緊新歌嘅咁樣啦。咁同埋另外一件事，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呢個係我成日睇台灣啲娛樂新聞咧，大家都好中意講嘅一件事嚟㗎，成日會嫌佢好肥。 哦，佢好肥咩？佢唔系好肥啫嘛。 嗱，因为其实你知娛樂圈对于肥瘦嘅定义同一般人系唔同噶嘛， 系更加扭曲噶， 系啊，同埋更加苛刻咁，更加过分噶嘛。 系啊。 咁然之后咧，我就好记得系睇一个访问，咁、那个访问咧系讲杨丞琳，咁杨丞琳同阿潘玮柏关系非常之好啦，所以其实可能系朋友之间可以开玩笑啦咁。 系。 咁嗰个访问当中咧，杨丞琳就话啊，即系要开演唱会啊，有新作品出嚟啊，咁其实因为之前呢一路即係在家抗疫啊嘛，咁大家都系饮饮食食瞓觉行嚟行去冇乜做运动咁样啦。跟住、 啊、 然之后佢就话我肥咗好多啊咁样啦，跟住记者就问佢几多，哎呀我而家都去到即係 52kg 㗎啦咁样，跟住你见到记者就全部正晒啦咁样。 佢走啦俾我哋。 係啦，跟住。然之后直到有一个勇敢嘅人啊，就好似见到国王的新衣咁样，有个小朋友勇敢地讲出个真相啦。你就见到个记者勇敢讲出嚟，52都叫肥啊咁样啦。跟住之后杨丞琳讲完之后，你更加觉得呢、这个世界真系对人太苛刻啦。佢话佢目标系46啊。 哦 ，OK。 咁其实中 走啦，不如 系咯，即系走，唔想同呢个女歌手做访问啦咁样。咁但系当中佢就讲咗个笑位嘅，佢就谂啊，其实都唔惊啊。横掂我出嚟宣传啊，或者咩嘅时候咧，即系中间有一段时间会同潘玮柏一齐。 系 ，OK， 潘玮柏隔篱，冇人会觉得我肥噶。我就觉得我一定 系 好好感情，你先至会喺呢个人都唔喺度嘅时候，够胆同记者咁样讲。你明我讲咩？即系你成日面我，你都喺我面前面啊嘛？定系其实你都系喺我背后讲，我唔知噶。 梗系咯。 我原谅你啦， 因为我系一个全方位嘅面精嘛。 全方位系讲紧无论当住， 所以净系对住你啦。咁只当住你面嚟面咧，就得180度咋。我系360度， 360度， 包括系你背面我都会讲嘅咁样。 咁包括埋360度讲埋，包括埋我下边同我上边添啦，咁样。即系我喺一楼，你喺二楼，或者我喺二楼，你喺一楼嘅时候都得。 你成日讲嘢讲到，大家个喺你上面同下面系咩意思啊？ 360度全方位零死角。好啦，讲翻我今日想介绍嘅呢一首作品啊，咁样啦。咁、 啊、 因为咧，成只碟咧就你知道，其实 R&B 个 beat 咧本来唔系讲 beat 噶嘛，系 blues 噶嘛。 系。 咁所以 blues 系啦，咁佢拣咗系。做轉咗做 beat 咧，就證明其實成隻專輯嗰個節奏感係好強嘅。咁、 yeah. 因為呢隻碟嘅中文譯名都叫做節奏先生。 嗯， 咁喺 beats 方面咧，我睇佢文案就写咗一句啦，好令我求知欲爆棚一句说话，叫做这张专辑全部采用了808重低音编曲，是时下最流行以及最受欢迎嘅节奏，相当强烈，并且音色特殊。 嗯， 於是乎我梗係要去問揾下咩 808重低音編 曲係咩玩法咧？咁樣係，咁因為真係唔識啦，所以我就可以由零開始去了解嗰件事啦，即係俾我揾到啊、 嗯。 其實係鼓嘅編號嚟㗎，係、哦，因為呢一種即係所謂 trap music 咧，佢上網嘅時候，又或者係佢做一啲音色嘅調整嘅時候咧，其實嗰個低音嘅鼓咧，佢嘅編號係叫做808，係 TR808 嘅鼓機。 系， 佢话呢一只鼓机打出嚟嘅鼓咧，系即系佢话系极低频嘅鼓嘅声嚟嘅。 系， 咁同一时间咧，佢话系比其他 hip hop 音乐所用嘅节奏更加急啲。 系， 同埋佢小鼓嘅残响啊，即系一鼓打完之后，唔系打完咁啊，嘣嗰啲残余留嗰个声音咧，系啦嗰啲，嗰啲啦，哎呀，好玩啊呢个环节，搞到我哋我， 所以佢系实净， 系啊 ，clean 系，唔系、啊。是佢是沙沙地的， 即是佢要呢啲質地。 係啦，佢係要嗰種哇好玩啊，沙沙地咁樣嘅。 嗯， 但我模仿唔到沙沙地啦，好多才多藝咁樣顯到我哋咁樣。咁我就成隻專輯咧都係做咩一副睇我唔起嘅樣子啊？ 唉，我都係幫啲聽眾發聲嘅， 幫啲聽眾嘲笑咗。 我要補下呢位嘅，其實全方位嘛， 係全方位360度。咁跟住之後，佢就話咧，其實呢一隻係佢之前一路同啲 friend 玩音樂嘅時候就已經好中意嘅特色。 係 咁都好希望將呢隻特色擺咗落去專輯當中，做成一隻碟咁樣。 OK， 咁都的而且確就完成咗呢個心願啦。係咁，即係最慘就係其實明明想結婚之前有一張好有意義嘅專輯，又擺咗自己咁多嘅諗法入去，咁、同一時間人生即係小燈科啦，結婚啊嘛，咁樣咁，但係冇人留意呢啲嘢啊，你哋淨係掛住望人哋老婆參加咩天王嫂訓練班啊嘛，於是乎，我覺得其實我一路都好想介紹呢個專輯嘅，但我一路都係等你老婆單嘢幾時肯收 好好啊，但係咧你一路喺度講緊同你嗰啲入百零八嘅時候，你轉頭臨 round up 嘅時候，你再提一次人哋老婆啲嘢， 因為其實。老老實實，你知咩？我就同啲 friend 介紹，哎，我幾中意潘玮柏新專輯呢隻碟啊，呢首歌啊咁樣。我 friend 第一個反應都係，啊，你話個老婆參加天王嫂訓練班嗰個啊嘛。跟住我個人咧就好對，我就唉，大家可唔可以留意一下其他嘢啊？咁、但係記得啦，係啦，就係、是、潘玮柏呢隻新專輯當中呢一首作品，嗰、那個名稱叫做《巴比倫》。 究竟頭先阿瓊喺呢短短嘅七分鐘入邊，佢講咗幾 多 係個鼓嘅嘢？講咗幾多次係你老婆啲嘢咧？我真係心水清啦！ 點啊，心水清大師！是不是曾经无能懦弱想要的太多，就活得更难更有派的发现全都不够，只说是真的想要出头就得不停奋斗，很难也成为我的枷锁，还是想要更多，哎有点呢遇不少的挥霍，今天还是陪我，我不为我自己难道等着别人为我，我争我斗我抢我夺让活更多，嘴脸化为毒就啃着腐肉我抬不起头，无理的道理把我压制的不能再呼吸，别想着跟你道的矛盾它到了天意武器，越成功越有出息，却得活得不珍惜，聆听我的告诫，逃不了罪孽，人人都有罪，生死之约，你注重轮回，天空弥漫浮华世界的气味，困在那座巴比伦糜烂城市内。Everybody get up, everybody get up, everybody get up。发起 C notes， 大口呼吸，木兰木兰散发出的痛楚，我的人生已经没有办法回到普通。从来不会越轨，只会 take what's mine。那些人总是七嘴八舌叫我滚出 line， 想当个 VIP， 提升 VIP， 手中拿着黑卡插队过去。Shine a light, shine a light, 祝福你。Shine a light, pray for me， 这个夜晚 save me from 最后夜晚，让我到处 Babylon。你注重轮回，天空弥漫浮华世界的气味，困在。 有 feel。 我覺得真係做得幾好聽，即係呢只碟派咗幾首我都幾欣賞，尤其是呢一首啦。咁因為我覺得大我唔知大家聽唔聽到中間嗰種嘅攻擊性或者侵略性喺度啦。咁可能做 beat 嘅多多少少都會有呢一種嘅氣氛喺當中啦。咁呢一首歌其實本身佢個內容都係有啲嘅諗法喺度嘅。歌曲名稱叫做巴比倫啦。咁、那個靈感來源咧就係講緊巴別塔啊嘛。嗰陣時人類覺得自己好威武好勁啦，於是乎想起一座通天嘅塔去到神嗰度啊嘛。咁於是乎就激怒咗神，得到毀滅啦。即係本來係一個咁嘅故事噶嘛。咁嗰個城，咁佢呢個故事咧係發生喺巴比倫，即係成個城市當中嘅人咧，即係為咗自己嘅貪念啦，為咗自己嘅慾望啦，不擇手段，而追求要得到自己目標嘅嗰種嘅衝動，而嗰種。其實你就咁聽都幾野獸嗰種感覺喺當中嘅，咁就係將呢個故事擺咗去呢一首歌當中啦。 有種原始嘅 feel。 係啊， 咁樣 咯。係啊，係咪要播原始心態？ 唔係啊，所以即係你諗下嗱，跟住即係巴比倫呢個嘅 故事 啦，就要起座塔通天啊嘛。如果你喺日本當時就冇有呢啲發生。 咁日本係 因為日本你接通神嘅神明咧，你只要通過個鳥居啊，係。 唔系摇嗰个皮肤嗰样嘢得， 系啦，我只起一个鸟居，我就行去啦。 好唔同嘅咁样，咁但系其实我一路以嚟咧，我都觉得佢其实是一个几有音乐抱负或者理想嘅男歌手嚟， 系拍。 咁无论何，可能一路以嚟身边嘅朋友啦，又或者个形象啦，或者一路做嘅嘢咧，都令到大家好忽视佢音乐才华。 系咁，佢又靓仔又 系啦，咁同埋 唱歌又好睇， 系啦，同埋。所以好容易將佢撥歌為偶像咯，而所以當偶像話俾你聽，其實啲碟咧、啲歌咧、靈感啊、創作啊，都係嚟自我嘅，甚至乎班底其實都係我自己揾嘅咁嘅時候，你就會有一種係咪㗎？好忽略到嗰件事咯。但係其實呢隻碟，我覺得都幾肯定到佢對音樂嘅嗰種嘅理解同埋才華喺當中嘅、嗯。 所以有時一出道嘅時候咧，當你有一個好大嘅 label 咧，擺喺嗰個歌手身上咧，有時你可能會叫做係咁頭幾年，當然你可能好順暢啊、嗯，因為有一個好清晰嘅定位嘛。咁啲人中意你，但係可能嗰個定位嘅樂迷好中意你。咁、 嗯、 但係慢慢你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咁你就可能會變成一個係幾困身嘅一個嘅標籤喺你身上。譬如頭先講潘玮柏就係、是、咁跳唱咯。 系啊，打因为佢打篮球 系、 啊、 啦，又有型咯，咁咪、 啊、 偶像咯，即系系啦，曲偶像歌手咯咁样。咁当然偶像同实力从来都系冇话系相对，即系你系偶像就可以冇实力，唔系咁噶嘛。咁不过系大家会净系可能留意你个样咁样啦。 同埋咧，我前几排睇咗乐评咧，我都觉得系噶， yeah. 即系如果你啲 fans 咧嗰个组成嘅部分系你一出场就啊好靓仔啊，好跟住就咁，其实大家好难即系将你复归为嗰种咧。卖才华、创作型歌手啊，有深度、有思想嗰种嘅，因为大家会觉得、 啊、 哇，你啲歌迷都净系睇你个样啫嘛、 啊。你望你公司嗰个女同事好靓女嗰、那个，你未必会想深究佢嘅内涵噶嘛。 系啊，你唔觉得佢识字噶嘛？ 系啊，但系好有内涵嗰、那个，你会觉得，因为你外表未必咁吸引，所以我冇心机去欣赏你。 哎呀，我好憎呢啲人嘅谂法嘅，黐鬼线。 呢个世界几咁 做咩啫？而家 A 餐定 B 餐啊？我买咗 A 餐之后 B 餐就唔食得，你唔俾我有钱买晒 A B 餐噶？ 咁你啊，梗系啦，你餐餐都自助餐。 同埋我买晒唔系因为我有钱，系因为我饿。 食得落。嗱，咁啊，头先你又拣咗系潘玮柏嘅呢一首嚟自佢新专辑嘅呢首 系 single 啦，叫做系巴比 伦 啦。咁然之后头先我讲开呢一个即系 label 咧，即系譬如你讲。有一期嘅年代好兴叫小清新啦，咁 Robin and Candy 嗰阵时出道嘅时候就系孭住一个小清新嘅一个嘅卖点咁样啦。咁你见到佢其实系去到环球后段嘅时候，都即系搣走嗰个所谓好 cliché 小清新嗰种味道。 冇错。 咁但系始终你系呢个二型嘅组合啦，或者你 under 加拿大公司，好、 嗯、 多嘢可能你嘅定位又诸如此类咧，都系间公司安排咗俾你嘅。你可以有四、嗯，但系去到最后因为钱喺边嗰度啊，喺公司度啊嘛。咁可能有啲嘢你可能係唔係話你完全唔係做緊自己， 嗯、 但係可能有啲嘢你未必完全地可以做到自己。咁你見到佢哋今年咧，即係 Robin 同 Candy 都係即係各自有自己嘅 solo 嘅 project 啦。 放飛自 我係啦，咁你又見到佢哋兩個都有好多唔同嘅 flavor、 嗯。 咁然之後，譬如 Candy 咧，佢呢一首嘅新歌啦，叫《如詩》啦，就正正都係有少少好似潘玮柏嗰種，都係講緊啊呢、這個世界。嘅佢對呢個世界嘅睇法，佢點樣形容呢個世界？又希望可以佢嘅樂迷喺呢個嘅世界入邊點樣自處咧？有一種咁樣嘅呵住你嗰種嘅感覺，但係係 powerful 嘅一首作品。係啦，咁所以今日咧就揀嚟呢個，我哋唔好叫做小清新，唔係 Robin and Candy， 係啦，而家係孫曉賢。 有呢个新嘅派头作品《如诗》。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星期五起會進一步放寬部分社交距離措施，酒吧、派對房間、卡拉 OK、泳池和主題公園等可以重開，晚市堂食時間會延長到午夜，這些措施為期七日，去到今個月24號。至於四人限聚令和在公眾地方需要戴口罩的規定繼續維持。陳肇始說，健身室和體育處所內戴口罩和小組限制亦都會放寬，但有關場所仍然要嚴格執行各項預防感染措施。他又說，相信新型冠狀病毒在未有有效疫苗之前不會消失，預測冬季會有第四波的疫情，所以預計未來一段時間無法將防疫措施放寬至六月時候的程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今日是自7月初新型肺炎疫情第三波開始以來第一次本地確診個案錄得數字是零。她說期望隨著第三波疫情受控，市民可以恢復生活，學生下星期可以如期上課，各項活動亦都可以恢復。而在航空、酒店和旅遊等方面，當局會爭取適當有序通關。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特別提到中央的支援工作，包括昨日完成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她說，如此大規模的檢測計劃在香港前所未有，她感謝參與的170多萬名市民、幾千名醫護人員和公務員，以及由國家衛健委籌組的核酸檢測支援隊共579名人員。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昨晚結束，負責統籌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計劃預計香港方面會動用5億3千萬元，當中3億7千萬元是用作醫護人員或者支援人員的酬金，計劃進行暢順並貫徹願檢盡檢的原則，有大約1783000人完成採樣，當中有大約1376000人在網上預約。聂德权说，政府没有为计划设定目标人数，但有178万人接受采样，计划达至政策目的，找到感染个案作出隔离、截断传播链等，日后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再采用有关的资源网络。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 TikTok 在美国业务的方案有新发展。新华社报道， TikTok 确认向美国财政部递交一份方案，相信可以解决美国政府的安全顾虑，继续支持1亿用户在平台上建立联系和娱乐，以及几十万小企业和创作者依靠 TikTok 谋生，并拓展有意义的事业。報道說，方案如果獲批准，美國甲骨文公司將會為 TikTok 提供雲服務，不涉及 TikTok 出售，亦都不涉及 TikTok 的核心技術轉讓。美國財長魯欽公布甲骨文的建議的時候透露，涉及一間總部設在美國的公司創造20000個職位，交易案要通過國家安全審查。天氣方面，局部地區大雨報告，西貢區的雨勢特別大，在下午3:05的過去一小時錄得超過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大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明早雨勢逐漸減少，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32点，升92点，总成交金额115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5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3点，升1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2.35跌1.2，阿里巴巴267.4跌8毫，恒大汽车25.05跌3.25，中国平安82.75升1.1，比亚迪股份97.3升10.9。 美团点评243.6跌一蚊，中芯国际19.54升3.8，友邦保险81.8升1.3，京东集团301.8升8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5，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6，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4跌104，港金现价报18,150升1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46美元，卖出1,96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好塞车下噶，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开啦，慢线嗰度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另外咧喺西贡方面，因为水浸嘅缘故，大网仔路近住祖和坑嗰段啦，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噶。咁就由于水浸啦，西贡大网仔路近住祖和坑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至于较早时啦，蓝田连德道嘅冧树事故就已经清场啦。近住兴田村回旋处去启田村方向嘅行车线咧已经重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咁，暂时咧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啲。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嗰段咧车多繁忙噶，龙尾塞翻出去花金钟道近力宝中心，龙尾喺金钟道近力宝中心。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噶，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接近果栏。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接近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最后啦，为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嘅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翻嚟最后一个部分嘅骚动音乐，嚟到阿琼嘅部分。之前我哋一齐研究系点样长大嘅故事，一年之后再见到佢之后，拣嚟有郑秀文新歌，嗰个名称如何忍眼泪？佢话系关于爱同埋忍耐嘅故事。 每次眼睛湿润。像就汹涌而来死海，每次遍体虚弱无力，难回头再给伤害。假设尚有真爱未来，

想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 可能孤独是一种都市病来的，它是陈述。简历一陈陈奕迅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孤独患者》。刚才讲到孤独感其实是一种都市病来的，尤其是在这个这么繁忙这么喧嚣的城市当中，我们每天挂着生活挂着工作，同埋时间当中要学习怎样掩饰自己最真实的情绪，扮到好像好开心的。 人群中哭着，你只想变成透明的颜色，你再也不会梦我痛，我心动了，你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决定了，你静静认真静静的昨天全心握着，而回忆越是铁，就是越伤人。越是在手心我留下秘密。 作品 明星叫做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收录在后青春期的诗专辑当中的有这一首作品。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真正快乐的方法。而今日最后呢都要俾啲假药你嘅。 Goodbye， 偷心的人并不坏。 这首歌是送给你的解药，歌曲名称叫做《一一》，是来自田福恩最新的专辑当中的作品。歌词当中讲到将生命过去的经历一一细数，无论它是好还是不好，这个是一个诚实面对自己过往经历的一个过程来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你可以得到力量继续行以后的路，眼泪啊欢笑啊都不用忍的，可以尽情地释放。最后这一首歌 Hippie 田福音一一。Goodbye.